世事流水，又要回顾，一笑我答不去。 輝哥的作品啊，關公燕姐姐的過客。啊，何生， 系， 喂，今日 夏威夷都是過客嚟嘅啫，快翻屋企啦。 系啊，我哋同你那天再重聚啊。 好啦，下個禮拜再聚啊。 好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